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好，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请到的嘉宾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老年医学科的主任医师杨伟杨主任，来和我们一起继续来探讨这个老年糖尿病的话题。那首先呢，我们先欢迎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您好，杨主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徐老师好，很高兴呢再次来到咱们的节目，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老年糖尿病的一些知识。 嗯，那我们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杨主任一起跟大家交流了有关于老年糖尿病的一些早期的发病特点临床表现、筛查的高危人群以及防治的原则。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想跟大家继续来交流一下，就是如果一旦诊断了老年糖尿病，我们将如何对病人的病情给予一个综合性的评估，以及如何具体的选择药物哈，来帮助大家来一起管理好这个糖尿病，管理好这个血糖。那首先杨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老年糖尿病健康状态的一个综合评估的意义是什么。 首先呢，我们的老年朋友呢，一旦诊断了糖尿病，那么实际上首先要进行的就是一个全面的健康评估。 嗯， 那么健康评估的意义在哪儿呢？就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健康评估呢，不单单的是针对老年糖尿病的患者，实际上是对于我们整体的老年人群呢，实际上都应该进行一个健康评估。 嗯， 健康评估的意义呢，实际上就是通过我们的，比如说您的心理状态、躯体活动能力、营养情况，还有合并的慢性疾病等等这些情况呢，来筛查出来老年人身上的一些潜在的这种健康的风险。 嗯， 如果我们早期筛查以后呢，比如说有的老年人呢，可能存在着一些躯体活动能力的一些缺陷，但是他还没有足够的达成一种导致一种疾病的发生，或者是存在着一些营养不良的情况，或者是存在着一些认知功能的情况，但这些情况呢，都是处在一个潜伏期，症状不明显，或者呢我们不易发现，但是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就会进一步的威胁我们老年人的健康。那么老年糖尿病实际上也是如此。所以呢，老年糖尿病作为老年患者的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人群，进行整体的健康综合评估是非常必要的。那么我们针对老年评估呢，实际上在我们老年学科目前呢也是比较成熟，我们把它称之为英文简称为 CGA。 嗯， 那么这个综合评估呢，实际上就是为了早期发现一些潜在的这种健康的隐患，从而达到一个有效的来改善老年人的健康，来整体促进老年人健康，延缓衰老的这样一个目的。 哦，其实就是说这个评估哈，它不仅仅说是确诊老年糖尿病的患者就应该去做这个评估，其实我们普通的这个老年人也可以去做这样一个健康的一个评估，是吧？ 对对对，就是针对整体老年人呢，实际上我们有一个老年综合评估。 嗯， 目前来在国内已经开展的比较广泛了。 哦， 无论是大型的三甲医院还是基层和社区医院， 嗯， 大家作为一个对老年人来讲的一个健康的工具来讲呢，实际上再有更多的医务人员，老年科从业的医务人员来掌握这项工具，来更好的发现老年人身上的一些潜在的这种风险，来进一步的早期的干预和筛查。 对， 除了我们所说的这种老年综合评估以外呢，实际上作为我们老年糖尿病患者，它还有它一些个体的特点。 嗯， 那么比如说呢，它可能会存在着一些大血管或微血管病变，可能会存在着一些低血糖的风险。那么这些作为老年糖尿病的个体，那么我们在进行综合评估的同时，我们还要考虑到糖尿病本身对于老年患者的影响，二者结合到一起，这样呢才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评估，从而使我们后期对于老年患者的这种管理的框架的制定和个体药物的选择实际上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那我刚才大体听明白了，说这个无论是这糖尿病老年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说普通的老年人，我们都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评估啊。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呢，就是尤其是老年糖尿病的患者，如果做了这个评估，我们可能会更加有针对性的来帮他治疗这个糖尿病。那这个您再给我们说说这健康评估它包括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好的， 嗯， 老年综合评估呢，我们刚才提到了，简称为 CJA， 嗯， 它实际上是采用多学科的方法。为什么是多学科的方法？因为我们都知道，老年人他涉及到方方面面的一些健康的问题， 嗯， 它不单单是一个慢性病的问题，因为有的老年人呢，可能存在着一些骨科的问题，骨关节炎， 对， 有的老年人呢，存在着一些这个认知功能的问题，存在着一些。我们所谓的这种神经科学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他存在着一些健康营养的一些问题，还有呢就一些社会支持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都算是我们老年评估的这种范畴之内，需要呢多种专业、多种学科的这样的一些专业人士呢，集中在一起，给患者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并且制定一个相应的治疗的方案。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进行综合评估的一个最大的意义所在。因此呢，实际上在各个医院的这种老年科的团队，他们实际上都是有多学科的这些专业人员才组成的，包括康复科、营养科、老年科各个专科，还有一些护理团队等等，大家组成一个 team， 然后定期的给我们的老年患者进行相应的评估，来发现他存在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从而综合的制定一个个体化的这样的一个康复的方案，从而促进老年患者这种健康的这种促进和避免一些慢性疾病的发展，从而达到一个更好的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的一个目的。这也实际上就是我们老年综合评估目前实施的一个步骤和它的一个有效的意义所在。 好，明白了。那我们这个老年的这个健康的评估，其实大体上也包括很多的内容，有这个躯体活动的能力，还有这个心理的状态，还有一些营养的状况，还有这个合并慢性疾病的情况，然后多学科综合在一起啊，给到一个评估的一个方案，然后我们再制定这种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对 吧？ 对对 对， 您说的非常好。然后针对老年糖尿病患者，当然了，我们今天谈的是老年糖尿病。那么老年糖尿病呢，仅仅是老年综合人群当中一个非常普遍性的个体，因为我都知道，目前来讲，之前我们也提到了，老年患者当中糖尿病或者是说糖耐量异常的人群，它的比例呢将近到50%的人群了，也就是说一半的老年患者当中可能存在着糖代谢的问题。所以呢，针对这一部分人群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评估，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和非常必要的。那么我们针对老年糖尿病患者进行评估呢，包括哪些方面呢？实际上呢，实际我们一些专家和学者呢，包括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呢，都从不同的方面制定了一个评估的方案。那么我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评估方案呢，也是我们国家最新出台的一个评估方案，那么也是总结了各种各样的方面，那么包括我们老年糖尿病患者他的这种共患病的情况，也就是说我们除了老年糖尿病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慢性病啦，比如说心脑血管病，比如说有没有慢性肾脏病等等一些情况。另外呢，就是老年糖尿病患者他本身的肝肾功能的情况。那么我们都知道呢，随着年龄大了以后，这种高龄以后，实际上对于我们这种肝肾功能，它的这种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可以伴随着明显的这种肝功能或肾功能的减退。那么在肝功能、肾功能减退以后呢，包括我们的药物的代谢，还有的一些不良反应方面，都容易产生一些非常不好的作用。所以在我们用药或者日常观察的时候呢，要非常注意我们的肝肾功能的情况。 对， 有一些可能会危及肝肾功能的药物呢，实际上我们是应该是避免使用的。 还有呢，就是老年人呢特别容易出现这种多重用药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他合并了多种慢性疾病，他需要服用多种药物，但是多种药物之间呢又会出现一个相互的作用，那么这种相互的作用的不良反应，可能会对老年患者的这种整体的健康带来一个很大的危害。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观察他的老年患者的这种认知功能、精神状态，还有营养的情况，因为老年患者呢特别容易出现营养不良，尤其是伴发着低蛋白血症，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电解质的紊乱等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他的一个躯体活动能力，当然这个躯体活动能力呢，那么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评分量表，称之为日常生活的活动能力和功绩性的日常生活的活动能力，英文简称呢就是 ADL 和 IADL。那么它包括几个方面呢？那么都是各个五个方面。比如说我们的日常活动能力呢，它包括我们上厕所、进食、穿衣、梳洗和行走。如果说我们在这五个行为当中存在着一种或两种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说明我们的老年糖尿病患者他的日常活动能力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缺陷。 是的。 功绩性的日常活动能力呢，包括我们打电话、购物、做饭、服药和财务管理，如果出现了以下行为的障碍或者是功能的缺失，那就我们称之为他的功绩性的日常活动能力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降。那么根据以上我说的这么多方面，然后我们可以把整体的老年糖尿病患者呢分为三个等级。一个等级呢就是健康状态相对良好的等级。第二个等级呢就是健康状态中等的等级。第三个呢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差的一个等级。基于这个个性化的这种评估以后呢，我们在具体的分级给我们治疗会带来一个明显的一个获益。 也就是说刚才您说到哈，这个老年评估刚才说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点，一个是日常生活活动的能力，简称是 ADL， 还有一个叫这个工具性的活动能力，是吧？ 对， 叫IADL。这里我们再重复一下，其中这个 ADL 就是说日常的生活活动能力，就包括上厕所、进食、穿衣、梳洗、行走啊，这几个方面，如果说是有一个或者两个有一些问题了，那可能这个 ADL 这个值可能它就会低一点了， 对 吧？然后那另一个说叫工具性日常生活的活动能力，就包括像打电话、购物、做饭、服药和财务管理这几个方面啊。所以说我们又给大家重复了一下，说刚才您说到这两个关键的知识点，它是一个评估的一个重要的标准。 对，它实际上是反映我们整体的一个老年人躯体活动能力的一个风向标。 对， 如果您对照您自己的这种日常活动当中这些相关的这种能力活动，如果您觉得某些它这个指标或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那可能提示在您的这种日常活动能力方面可能受到了一定限制。如果说出现的这种频率越多，或者它的这个次数越多，那么说明咱们的日常活动能力可能受限的就越严重。 对对，是这样的。那刚才就您给我们已经说了，说这个活动能力这有几个方面，就是它的这个标准哈，有状态是健康状态良好、健康状态中等和健康状态差。那您就把这个具体这良好是大概有个什么样的数值啊，中等是个什么样的数值，还有差，您给我们具体的讲一讲。 对，我们的这种标准制定呢，实际上给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说明的情况。那比如说我们健康状态相对良好的这样的老年糖尿病患者，他是符合哪种情况呢？首先呢，就是这一类病人呢，他没有共病，也就是说我就单纯就是一个老年糖尿病，没有合并一些其他的这种慢性病，或者呢就是合并的这种慢性病呢小于等于两种。那么这些常见的慢性病呢包括哪些呢？包括脑卒中，也就是我们说的脑出血呢和这个脑梗塞， 对， 都算是脑卒中。 另 外呢还包括高血压，还包括慢性肾脏病，那么肾功能在1到3期的，还有一些骨关节炎等等。那么这些呢实际上都是老年人特别容易合并的一些慢性疾病。如果我们这种罹患的这种慢性疾病它的种类呢少于等于两种的情况下，同时呢我们的日常活动能力没有受到损害，工具性的日常活动能力呢是有一种受损的情况，或者是没有受损的情况，那么我们就称之为一个健康状态良好的一个老年糖尿病的一个患者。 明白了，所以就是刚才在之前我们刚才介绍的，就是说这个 ADL 和 IADL 这个数值哈，越小或者说越没有，那肯定就是健康状态就良好呗，对吧？ 对， 对， 对。 那他那些数值，比如说像是他那些能力越差，他不就是数值就不健康了吗？ 对， 对， 对， 对。 嗯，好，那个该说中等了， 中等 这是，嗯， 中等，实际上咱们关注的点也是一样。首先呢，就是它合并的这种慢性疾病的情况。 嗯， 当然就是说，现在如果是健康状况中等的情况下呢，就是合并了三种或三种以上的。 嗯， 具体的包括的疾病呢，刚才也提到了。 对。 有三种或三种以上。另外呢，就是和或者或的关系。那就是说，只要有三种或三种以上的慢性疾病， 嗯， 那么我们就算营养状态中等。同时呢，或者呢，就是说我们存在着这种中度的认知功能的受损或者早期的痴呆， 哦， 以及我们的工具性的日常活动能力， 嗯， 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这种损伤，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称之为健康状态的中等。 是，就是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哈，这个要不然就是说有大于等于三种以上的这种慢性的疾病，比如说有脑卒中、有高血压或者是什么肾脏病啊、骨关节炎等等。 对， 对， 对 啊，还有就是说满足和或满足一项就 满足一项， 对 对 对， 对， 比如说这个早期有一些中度认知的功能受损或者早期的 痴呆。 嗯，还有最后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叫工具性日常活动的能力，比如说像打电话、购物、做饭、服药和财务管理，这种能力的损伤大于等于二，就多就越多啊，损伤的越大，那肯定就是 有两种活动或两种活动以上你不能完成。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考虑您的健康状态是一个中等， 中等了， 不符合良好的标准了。 是的， 对对对对， 嗯，那就最后一种了， 最后一种， 嗯， 对，最后一种相对来讲呢，可能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状态， 嗯， 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年人群的老年糖尿病患者这种健康合并了以下的几种疾病，那么以下几种疾病呢， 嗯， 任意一种呢，如果您合并了，那么可能就是一个健康状态比较差的一个状态， 那肯定是比较严重的疾病了， 对，比较严重的疾病， 嗯， 同时是没有办法进行根治的疾病， 嗯， 只能进行姑息治疗的疾病， 嗯， 那么比如说呢，就是我们出现了比如说有转移性的恶性肿瘤， 嗯， 需要养疗的肺部疾病， 嗯， 需要透析的中末期肾病， 嗯， 或者是晚期心力衰竭，那么我们有一种或者一种以上的，我们就考虑是一个非常差的一个健康状态。 嗯， 另外呢，就是我们目前呢进行这种认知功能评估呢，是一个中重度的痴呆。 嗯， 那么也是一个比较差的一个健康状态。 是。 第三点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我们工具性的日常活动能力， 嗯， 那么出现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损伤， 对， 那么也是一个比较差的这种健康状态。 对，咱们再回顾一下哈，这个刚才您说这个工具性的损伤，不是工具性了，是这个日常生活能力。 对 ，ADL 的损伤值。 ADL 的损伤。 对， 对， 对， 对， 大于等于二，就是什么是 ADL？ 刚才咱们也说过了哈，日常生活的活动能力，比如说就是像这个日常生活嘛，如厕、上厕所、进食、穿衣、梳洗、行走，这是最基础的一些活动能力了。如果说这个大于二，多于两个了，那就已经是也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了。 它的严重性呢，可能要比我们的工具性的日常活动能力更为严重。 是的，是的，是的，嗯。然后您继续，还有哪个？ 最后一个就是可能是老年糖尿病患者需要长期护理，也就是长期的需要人照顾，完全或者部分的不能自理的这样的一些人群，那么我们也视为它作为健康状态比较差的一些人群。 啊，是的，因为需要长期护理，已经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了。 对对对对对， 啊。好，那我们刚才就花了一些时间，就跟大家已经聊一聊这个啊，这个健康评估的这个健康状态综合评估的一些知识，还有就是说它的一些数值，就什么是状态良好啊，什么是中等，或者什么是已经是差的这么一个，咱们已经说清楚了哈。嗯，那我们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说刚才我们都聊了这个评估的值，接下来呢，杨主任给我们说一说这个我们的治疗，关于治疗方面的事儿了。嗯， 对，因为我刚才进行评估呢，实际上就是为了给他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的目标 方案。对 对对对，因为我们老年糖尿病患者呢，不像成年人，他存在着很大的这种低血糖的风险。 嗯， 并且呢，他这种血糖控制起来的不同水平的这种血糖呢，可能会存在着一些其他的相关的问题。 对， 所以呢，我们 给他进行一个综合性的健康评估以后呢， 嗯， 我们会具体的给他制定一个 控制血糖的目标。 对， 就是说其实我们治疗糖尿病哈，主要就是在控制他的血糖。 对对对对， 嗯，那您就给我们讲讲这个血糖控制目标是怎么制定啊。嗯， 实际上血糖控制目标呢，因为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呢，或者是我们在诊疗当中呢，经常监测的一些指标呢，包括我们的糖化血红蛋白， 嗯， 包括我们的空腹或餐前血糖， 嗯， 包括睡前血糖，还有呢，是餐后两小时的血糖， 嗯。 那么我们在这个具体的这种目标制定的情况下呢，主要是依据糖化血红蛋白和空腹餐前血糖和睡前血糖作为一个制定的一个标准， 嗯， 因为这种情况下，特别是这种空腹或餐前血糖或者睡前血糖，老年糖尿病患者呢，如果您的血糖控制不好， 嗯， 高了咱们就不说了，如果低的情况下，太低可能会发生一些比较严重的低血糖的反应， 嗯， 所以呢，把这个目标值设定以后呢，可以避免一些这种低血糖事件的出现， 嗯， 从而保证我们整个诊疗过程当中的安全性， 嗯。 那么作为糖化血红蛋白来讲，实际上可能作为我们老年的糖友，可能如果您的罹患疾病的时间比较长，经常跟医院打交道，经常去复诊，然后这个指标我相信您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对， 它反映的是我们平均2到3个月的这样血糖的一个平均值， 嗯。 那么针对我们老年糖尿病患者呢，我们根据他有没有服用这种低血糖风险比较高的药物呢，实际上这个标准还是并不完全一样的。如果我们现在没有使用这个低血糖风险比较高的药物， 嗯， 那么我们可以建议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患者把您的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7.5%以内， 嗯， 而健康状况中等的相对来讲控糖的目标呢会相对宽泛一些，建议控制在8.0%， 嗯， 而健康状况比较差的，我们对他的这种血糖的目标管理的就更加宽泛，因为害怕有一些低血糖的事件， 嗯， 所以呢我们把他的糖化血红蛋白值呢控制在8.5%以内就可以了， 嗯， 这是没有使用低血糖风险， 嗯，这是没有使用这个低血糖风险高的药物的一种情况哈。 是， 嗯， 如果您使用了一些低血糖风险比较高的药物，比如说胰岛素，比如说磺胺类的药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低血糖的风险。如果您的这种血糖值控制越严格，那么低血糖的风险越高。 对， 所以呢，我们把它控制这个介值呢，给它规定了一定的范围。 嗯， 高于这个范围不行，低于这个范围呢，又容易发生低血糖。 对， 那比如说我们健康状况良好的老年糖尿病患者呢，我们建议他的糖化血红蛋白呢，控制在7.0%到7.5%，就这一个很狭窄的空间。 嗯， 如果您像如果是像那种服用没有低血糖风险的药物呢，我可能会控制在6%或6.5%或7%，但是我如果您现在服用了这种低血糖风险比较高的药物，您如果控制在6%或6.5%，那有可能会出现更低的血糖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它规定一个界限的原因。另外呢，就是如果是健康状态中等的这种老年糖尿病患者呢，我们可以把糖化血红蛋白控制在7.5%到8%。 嗯， 如果是健康状态比较差的呢，我们就规定在8.0%到8.5%。 嗯， 这样一个比较狭窄、相对比较窄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从而保证我们的血糖一方面能够达标，另外一方面能规避一些低血糖的反应。 嗯， 那么一些空腹或者餐前或者睡前的血糖呢，实际上不同的这种分层的老年人群呢，它控制的目标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嗯， 基本上来讲呢，我们普遍上来讲，无论是哪一类型的老年糖尿病患者，都是建议我们的这种空腹或者睡前的血糖应该控制在5.0以上。 嗯， 而我们的这种睡前的血糖呢，应该是在好比较好的呢是5.0，比较差的就是6.1毫摩每升以上。 嗯 嗯，然后呢再根据个体化的，因为我们想这个数字呢可能比较多， 对， 大家可能也记不太清楚，大体上有一个范围大家就知道就可以了。 是，就是大家大概有这么一个范围，其实具体的这个制定这方案的时候，您就是医生还是会给出一个值。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脑子里有一个 印象 就行了。 对对对， 嗯嗯。

暖灯花开。蓝蓝雨与我的爱爱爱爱为何还不来，简单一句嗨嗨嗨嗨当作开场白，就让心儿飘飘飘飘过来揣一揣，我的笑颜暖暖灯心儿飘飘飘飘过来，揣一揣，我的笑颜暖暖的。